绝当品特卖区、 啊、当铺。 哎，这寄卖中心营销总监啊小郭就在展台前面是忙前忙后， 嗯， 而其他的工作人员就守在自己的摊儿前面耐心讲解。 不是，这当铺里边都卖什么呢？ 各种各样摊儿 啊， 啊， 有黄金柜台， 嗯， 前面围着不少大爷大妈， 嗯， 像金条啊、吊坠啊、链子坠啊，都闪着灿灿的金光。 多少钱一克啊？ 千足金价格每克247块钱，比市场价低多了。 哦， 柜台人员那是卖力的吆喝啊、 嗯， 想给女儿买个生日礼物的张大妈直接掏出手机啊， 嗯、 查询了一下当日的金价， 嗯， 哎呦，比那些大品牌那些地方啊，每克便宜好几十块钱呢。 嗯， 那张大妈想都没多想，赶紧买了一个小鱼的吊坠。 多说一句哈、 嗯， 这张大妈一定是给自己亲闺女买这个。 为啥是亲闺女 啊？ 这要是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一吊坠， 嗯。 去当铺买，你说他们俩人之间的感情 机智如我师傅啊。人家除了黄金柜台之外还有别的展台、 啊、 比方说那个特卖展台当中啊还有手表柜台、 哦、 各色的外国名表啊让很多人一看了之后就不想走，挪不动步、 啊、 说一块标价40000块钱啊，品相近乎全新的劳力士 啊， 机械男表啊，这有一位表控，就是 表控， 手表控，就喜欢、 啊、喜欢手表的 啊，喜欢手表，爱戴手表，爱收藏手表，收集手表的一位朋友啊， 嗯、 说市场上就这块啊，得卖6-7万块钱， 哦， 而且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得着。 哦， 白领李女士呢，看上了一块标价为4330块钱的大品牌的石英表啊， 嗯、 卡地亚。他带来带去都舍不得摘下来了，说这块表啊，你说4330够便宜了吧？ 嗯， 这还打八折。打完了之后3880就能买得下来， 嗯， 市场价都在10000块钱以上。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啊，所有手表的折扣约合市场价的4到7折。 哎， 这个毕竟是二手物件、啊、 对呀、 啊、很多顾客呢都开始有一些疑问啊，这问问这些绝当品的质量是不是有保证，你这保真吗？是正品吗？ 哎，这不会是一个啊那个地方出的吧？ 走访所有的柜台啊，记者挨家就索要保真的证明，发现啊、 嗯、 别说票据都特别齐全，每块手表都在包装盒当中带了保卡，还有一些高档的表还会出具鉴定证书。 嗯， 记者也了解到啊，中小型企业的传统融资渠道呢，一般主要有三个，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 嗯， 这典当行啊，它手续简单，放贷速度也快，而且还能覆盖全市范围内的业务。很多人啊，一旦要是遇到资金周转不灵啊，或者说这个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就会上典当行去求助。 啊， 在大型的典当行啊，一天甚至12个小时内快速放款，那就是常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主呢需要及时在约定时间内还款，并且交纳一笔综合服务费。就以房产抵押为例啊，按照这个某典当行每月2.5%的服务费的用比率来算，当主呢如果是周转了200万块钱的贷款啊，在一个月之内归还，需要花费50000块钱的资金成本， 就是得给人50000块钱的手续费， 就是你要还给人家205万。 反正现如今呢，这个典当行啊，这个生意据说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接受。 是 啊，就是刚才说那亲妈给自己亲闺女，人家亲闺女肯定也不在意，说这是从典当行里边买的这么一个啊，它便宜就行， 实惠，性价比高。 而且很多的时候，典当行那些东西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才留下来的。 没错，而且经过鉴定啊，经过清洗和这个消毒哈、啊，我觉得他们当中也会有很多师傅自己都有好东西先给自己好朋友，我、 哦、 这不是来好东西，你赶紧来看看啊，绝当品是特别少见。 下回跟你男朋友好好聊聊这事儿。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难区分， 分不清、 啊、分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和物件。 是 啊，您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 什么分不清楚的东西和物件、 啊、 分不清楚的人和事儿也行。你看人家又见青天就说了、 啊、 有的时候啊，李凯跟你们电台那李瑞的声音体比较像，有的时候我猛一听我还以为哎呦李凯又来播这个来了。 不可能，第一人家比我年轻、 哎、 啊，其次呢，这个你承认的时候那么快干嘛？其次呢，人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学习的高材生。 不， 啊、 大家领域不一样，这 是 前辈嘛。